曾是我的全部。 你我还 只愿你挣脱 才懂你， 不要再逗留，人心太拥挤，被混乱的游戏或是真理的命运，我自己问自己， 命的枷锁，爱 越是不爱， 万代的束缚， 人 撑到这里 也任性， 到底还剩多少不用 你追逐 挣扎的阴霾，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，只好任凭生命驱逐 刁难， 别再为爱受爱， 只是想证明个人爱你到无敌，谁比我 中途的放纵 还懂你，言不由衷的脾气回头并无关， 才选错了出口， 哭 输赢 泛滥的欲望 让我温 暖无限，却露 你的孤寂， 围成烂醉，早已该放手这无休的阴谋，玩笑已过半，不由不该，路还有汗流，梦还没腐朽，命运到最后不忘心爱， 一样找到你。